传人清晰个同心劲儿，中华儿女都出个精神劲儿，大团圆的场面儿今天最红火，大中华的全家福。 心事一股劲儿，呀儿呀儿哟，一儿呀儿哟，中华儿女心。